这首歌的原唱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是小得而不可得的沧桑，而王若琳却是浓情细腻的甜蜜，这就是爵士的魅力。很多流行歌手都喜欢爵士，而曹格他曾经为了圆自己的爵士梦，还发过一张爵士的英文专辑。这张专辑的背后有很多来自于巴西、阿根廷的爵士乐手，让他的味道倒也是像模像样。听听这首经典的歌曲《Close to》。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Oh,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 in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whe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手早已不见影，重回路上强装冷静，想归家去洗血症，摇摇撞撞脚下无力，迷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I'm big big trouble, not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后果。 Big big trouble, not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过。 Big big trouble, not trouble, 找不出抛不低只想逃脱。 Big big trouble, not trouble, 从来未像这样无助。每日上路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马什么错。 It's not my fault、oh. I'm a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过。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样难过。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走不出抛不低只想逃脱。 也许每个歌手心中都会有一个关于爵士的梦想，这个梦可大可小，大到像张学友这样的歌神级的人物都会自己出资来发行爵士唱片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人，他的声音其实非常适合唱爵士，他有醇厚的感染力，气息和情绪当中都有一种让人过耳难忘的力量。这首歌叫做蝉，轻松活跃，不羁的对白，一改杨宗纬平常苦闷的曲风，还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 这夜光华如缎，紧握的不只是衣衫，每个眼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当耳边你穿穿，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瓜会在九点半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用我干，那不难。见识什么是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馋。有人左顾右盼，有的矜持有的摆款，各有各的高手段，各自打算。真淑女从来不会谈，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等彼岸。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纸手没拉到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生先生先生，你还没有买单。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手是哪一款，多简单。领教什么叫羞涩可餐，笑意满满，气味暖暖，其实不饿只是嘴馋。如果你发现嘴热得慢，你赶快把那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我是忍不住嘴馋。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在最美时光里，我们来听听爵士吧。接下来唱歌的人，他被称为是琴键上的王子，他的音乐有着诗人一样的天马行空。早年记住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和范晓萱合作创作的一个流行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可以说得上是华语乐坛爵士风格歌曲的代表作之一。李泉这样的创作人，他在每一首歌里都可以听到关于爵士的一些意味，比如说走钢索的人，留声机开头，整首歌是五十年代夜上海的味道，有一点微醺。 走在半空中，摇人民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行呢？